第十八集。 想了一会儿之后，孟昭再次看向陆时琛问， 你奶奶当年被囚禁这件事你跟陆叔说过吗？ 没有，我从来没跟他说过。 为什么？ 不知道。 陆时琛又摇了摇头，眼神之中似乎又流露出一丝悲哀的迹象。 可能父亲对于我而言只是一个陌生人罢了。 所有与陆承泽相关的问题，陆时琛好像都在回避，而这种回避显然也并非出于刻意，而是很有可能出自于他的潜意识和本能。过了一会儿，孟昭继续问了下一个问题。 那天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改装店的监控里？ 那天我复查结束，本来是想直接去市局找你的，但后来我开车驶出医院，门前最近的十字路口正好是红灯，在等红绿灯的时候，我无意中瞥到了路边一个刚刚从便利店走出来的人，看身形总觉得有些熟悉。他手里拿了一包烟，脸上戴着口罩，我仔细地看着他，发现他的左耳缺了一块。 孟昭脑中闪过林麦当时开的那一枪，他迅速地反应过来， 左耳缺了一块是刀疤？ 对，看到他左耳的伤口，我也立刻意识到了那个人可能就是刀疤。他开了一辆黑色的悍马，正在附近买烟，等他出来之后，我开车跟了上去，想看看他要做什么，结果发现他去了一家改装店。等刀疤走后，我进了改装店，本来想旁敲侧击地问一问刀疤到底是来做什么的，但那个师傅只是埋头干活，并不搭话。而且我当时只是根据左耳觉得那个人像刀疤，并不能确定他一定就是刀疤，所以在那之后我就离开了改装店。 所以改装车的事情与陆时琛无关，吴嘉义的死也并非陆时琛推动。 一直闷在胸口的另外的半口气也终于被孟昭给呼出来。这时他听到陆时琛问， 孟昭，你相信我说的话吗？ 你说的全都是事实吗？ 嗯， 我信。 孟昭的语气中没有丝毫的迟疑。顿了顿，他又问， 但我想不明白，那为什么你回来之后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我？或者说为什么在发现刀疤之后没有第一时间通知我？ 这一次陆时琛又沉默了。许久之后，陆时琛又说了那句， 我不知道。 嗯，我知道了。 孟昭仍旧像之前一样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。 最后一个问题，那天你为什么希望我到此为止？ 陆时琛眼睫微垂，看着地板，再次陷入到沉默之中。这沉默持续良久，屋内的光线渐渐地变暗了，窗外夜色笼罩下来。看着陆时琛侧面的剪影，孟昭觉得有些难受，但同时他心里也清楚，有些事情并不能逃避。迟疑稍许，孟昭终于开了口， 是不是因为你觉得这一切跟陆叔有关？ 陆时琛的脸上并没有出现惊愕的神情，而是侧过脸看向孟昭说， 为什么你总会觉得这件事跟我和我爸有关？目前你所掌握的这些事实应该不足以指向我爸。那天我陪你回来寻找你母亲的那本笔记本，你当时真的什么都没找到吗？ 果然，陆时琛在当时就发现了他的反常，孟昭并不意外这个结果。 关于那个笔记本，我的确对你也有隐瞒，你等我一下。 孟昭说着从沙发上站起身，走到卧室，拿出一本黑皮笔记本，翻开那个笔记本的最后一页，递给了陆时琛。陆时琛接过来，沉默地看着笔记本上的那几张照片。 这个笔记本上出现了你爸妈的照片，我无法判断他们在整个事件中的角色，所以才对你隐瞒了。 至于为什么我怀疑陆叔和你，主要是因为当年的那场车祸。我推测我妈可能意识到那场车祸是吴嘉义所为，所以一直在调查这件事。而策划这一系列事件，挖出吴氏父子的罪恶，最终设计吴嘉义的死亡，极有可能是吴嘉义的某个仇人在实施报复。如果当年那场车祸确实是吴嘉义干的，那你爸有充分的动机报复吴嘉义，而你也可能跟他里应外合，推动案情进展。这就是我怀疑你们父子的想法。 听完孟昭说的话，陆时琛盯着笔记本又看了一会儿，然后他抬起头看向了孟昭。 我这里有一份跟那个笔记本类似的东西，你想不想看看？ 什么？ 陆时琛拿出手机在屏幕上触碰了几下，然后把手机递给了孟昭。孟昭接过来，屏幕上的那张照片像素有些模糊，看上去不太像是现在的手机照出来的。 这照片是什么？好像也是笔记本上的某一页纸，上面隐隐约约有几个头像，每个头像下方都对应着几个略微模糊的字，而这些头像看起来都很熟悉。 孟昭将左侧的第一张照片放大，在看清照片上的那位女性的时候，孟昭微微地吃了一惊。照片虽然很模糊，但是她却能够凭轮廓一眼就认出来， 这是我妈妈。 而照片的下方，孟静两个模糊的字迹印证了她的想法。孟昭又继续向下滑动着屏幕，仔细地辨认着左侧的另外的两个头像。 这是舅舅和孟若书。 照片上的孟若书应该还不大，大概十岁多一点儿。而孟祥宇的照片比起现在也年轻了很多。忽然，十年前孟若书因为遭遇性侵而失语的样子，以及孟祥宇被审判的画面浮现在了孟昭的脑海。孟昭脊背一凉，看向了陆时琛。陆时琛一直看着孟昭，似乎能够理解孟昭此刻的惊愕。 你接着看。 左侧竖排三张照片看完，孟昭将照片向左移动，看向了右侧的两张头像。上面的那个人留着一头灰白色的头发，很明显是年轻时的吴嘉义。 果然，舅舅和孟若书的遭遇和吴嘉义有关。还有一个是， 孟昭的手指向下滑动着，仔细辨认着这最后一张照片。这个人的脸部轮廓极其熟悉，看上去40岁左右。 这是穿着警服。 孟昭把那个人的脸部放大，在辨认出的那一瞬间，孟昭的瞳孔本能的收缩，随之他不由得屏住了呼吸，看向了头像下的标注，徐仲礼。这三个字让孟昭的心头重重一震。 真的是徐局？徐局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，而且还和吴嘉义在同一侧？ 左侧的孟静、孟祥宇、孟若书全都是受害者，而右侧的吴嘉义明显是加害者。徐局出现在这儿，让孟昭整个人仿佛深陷于泥沼之下的淤泥之中，呼吸困难。 徐局，为什么他的名字也会出现在这里？ 孟昭艰难地抬起头看向了陆时琛。 这照片哪儿找的？你什么时候拍的？ 12年前，我在我爸隔壁的办公室里看见了你去请求他帮助你舅舅翻案，也看见了我爸拒绝了你。 所以他也看见了我向他爸爸跪下的那一幕吗？ 孟昭这么想着，没有问出口，听陆时琛继续说下去。 那次之后我想帮你，于是就趁着我爸不在的时候去了他办公室，想找到你交给他的那些材料。在他的抽屉里我发现了这张纸，因为上面写着你们一家人的名字，我猜测这张纸跟你舅舅的案子有关，就用手机拍下了照片。 当时我并不知道徐忠礼是谁，也并没有在意过。几个月前我回国，得知徐忠礼便是市局的局长，我这才觉得那张纸可能隐含着更为深层的信息。徐局跟你舅舅的案子有什么关系？你知不知道？ 我舅舅的案子当时确实是市局负责，徐局那会儿是刑侦支队的队长，但因为我妈生前和他是很好的朋友，当时市局领导出于让徐局避嫌的原因，不允许他插手那个案子。 孟昭说着，心里却不由得浮现出了一丝疑惑。 12年前，徐局不插手舅舅的那起案子，真的只是出于避嫌的原因吗？ 盯着手机屏幕上的那个名字，孟昭陷入到了沉默之中。几分钟之后，陆时琛开口了：“ 我之前说到此为止，也有这张照片的原因。这案子继续查下去，真相可能是我们都不想面对的，可能对我造成伤害，也可能对你造成伤害。与其这样的话，还不如到此为止。” 到此为止。 手机屏幕的光亮暗了下来，孟昭紧紧地闭上了眼睛，脸上出现了一丝痛苦而纠结的神情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